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砖房里的茶水，他递了刀门。再饮几杯桂花酒，是是非最爱销魂。谁唱唱鸽子飞仙，一半姻缘山有缘，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130余味本草配方，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详询400-919-618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大家好，欢迎收听诵读小站，我是静乔。9月23号，北京电台听见经典亲子阅读会将在国图音乐厅举办，北京广播电视台的9位主持人将共同登台朗诵。文艺广播主持人小群姐姐将在现场朗诵一个猴子捞月亮的故事。那在今天的诵读小站节目当中，我们先听为快，听其中的一个片段。 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片树林，树林边上啊有个大湖，在树林里面住着一群猴，足足有500只。这一天天黑了，月亮升上了天空，有只小猴呢从树林跑到池塘边上去玩，扑通，一个果子从树上掉到了池塘里。小猴啊就跑到池塘边捡果子，他低头朝池塘里一看，哎呦，那不是月亮吗？哎呀，糟了，不得了了，不得了了，月亮掉到水里去了，月亮掉到水里去了。小猴这么一叫啊，猴王和森林里的猴都听到了消息，大家呼啦呼啦呼啦就都跑到池塘边上来了。当他们看到池塘里的月亮，大家都吃惊地叫了起来。 哎呀，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月亮真的掉到池塘里去了。 哎呀，要是以后天上没有月亮了，那我们可就什么都看不见了。 哎，要是月亮淹死了，以后我们就再也看不见月亮了，这可怎么办呢？ 猴们就这样七嘴八舌叽里呱啦，真是吵死了。最后啊，还是猴王说， 嘿，大家都别嚷嚷了，我们现在得快想办法把月亮从水里捞出来。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中午的1:04，在环球旅行家正式直播之前，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刘继军老师，请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时段的旅游天气预报。 哎， 刘老师您好。 你好， 请您来介绍一下这个时段的天气状况。 好的，这个时段呢，咱们主要是介绍一下北半球的天气。咱们先从亚洲说起。 嗯。 那么从昨天呢，这个蒙古国受冷空气影响已经宣告结束了。未来几天呢，蒙古国的大部主要受短高压脊的控制，气温呢逐步是提升的，特别是在蒙古国中东部和首都附近呢，今后五天最高气温都是逐渐升高的状态。那么呢，在这个孟加拉湾上呢，有一个热带云团持续发展，并且呢迅速向西北方向移动。它主要的影响呢，主要是这个印度中部、西部和北部这一大片区域。明天在印度西部将有中到大雨，局地是暴雨。后天呢，雨区北移，在印度的西北部将出现中到大雨，局地也会出现暴雨或者大暴雨。所以这几天的话呢，就说尤其是这个首都新德里这两天都将有大雨以上量级的降水，所以其他地区呢应该说天气还是不错的，整体来讲还是适宜大家去旅行。那么欧洲呢，这个受冷空气的影响将在这个伊比利亚半岛和西欧西部带来呢比较弱的降温。明天呢影响西欧中欧的中南部，后天呢就影响到了巴干半岛大部。那么还有一股冷空气呢是更强一些，不过呢它在24号以后才会影响到欧洲的西部，给这些地区呢带来一些降温。不过呢虽然是降温，但是降水方面呢这个下雨的地方并不是很多。明后天这个在这个北欧一带会有一些这个比较强的降水出现，像是在挪威啊，明后两天都将有中到大雨，这个局地呢还会有暴雨出现。实际上来讲，欧洲大部应该说天气还是不错的。那么作为这个北美天气呢，主要是在这个美国的北部和东北部地区，因为它现在呢有一条云带正在自西向东发展，那么这个雨区呢是呈一个狭长的那么一个状态，由西北到东南那个走向，所以明天美国的北部和东北部相继出现大雨或暴雨，这些地区呢，假如去这些地区的朋友一定要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主持人 好，谢谢刘老师，让我们下一个时段再见，拜拜。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经过100小时的高速运转，你的活力指数目前仅剩0.0001，请准备关闭新风系统，输入关键词中午，调整这种 循环式，拨开迷雾，多一点选择，周末任你游。 在中午的1:08，环球旅行家到了中秋小长假前的这个周五，在周末任你游，欢迎各位的光临，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刚才袁一说这个明天就过节了是吧，放假了。 嗯、 其实啊大家觉得过节不是下个周一那才是正儿八经中秋节吗？ 是。 但是今年啊节日比较集中。 嗯。 你发现啊，我们先说中秋节跟国庆节离得很近了。 嗯。 大概一个星期就左右， 对， 其实都不到一星期了。 对， 再说这中秋节之前啊，咱们还有一节， 是今年咱们才刚刚增加的节。 哦，是头一回有这个节日。 对对对对， 是。 很多朋友可能还没明白过来哈，咱们在说什么。其实如果说各位经常去京郊走一走，经常有京郊游的活动，您也很关注咱们北京的农业的发展。您应该知道每年秋天呢其实有很多地方都有自己的秋收节。 对，有自己这种丰收的意识。那既然这样，咱们不如呢就确实是在今年设置了这个 首节。 对，中国农民丰收节。 没错，丰收节2018年这是咱们第一次过啊。在什么时候呢？我刚才说了，中秋节的前一天，也就是 9月23号。 哎，没错，这个今年的节日这么集中，大家在这个节日的啊这个陪伴之下，在过节期间、假日期间，您有什么样的打算？我们今天呢，就在这个周五周末任你游里面，哎，这恰好是正当时哈。 是， 我们来说一说最近一段时间咱们北京的这个丰收节该怎么过。 今天确实从路上的状况，此时此刻，今天一整天都已经有这样的感觉了。 嗯， 各位如果正在这个城市当中忙碌着，比如说在做一些节前准备的话，其实在道路的畅通感受上还是能够提前体验到中秋小长假包括中国农民丰收节来临之前的这样一种拥堵和忙碌的。 真是。 对，那么在这一次的这个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的时候呢，其实跟咱们这个游客还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有很多的活动可以举办，比如说有一些农家的美食大赛呀，金秋的采摘活动啊，包括农耕的文化体验，都会在这样一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来临的过程当中去开展。 如果说各位在暑期里边啊，确实是觉得一个是太热，另外呢没太多时间， 是， 那这个节日这个假日期间咱们就可以好好利用起来，看看咱们京郊的变化，看看咱们这个丰收节农民的喜悦以什么样的形式让咱们来分享，好吧。 好的，这一次庆祝活动当中，其实北京重点推出了40个北京乡村休闲好去处。 嗯， 对，在这些好去处当中，像京西的十八潭啊、妙峰山啊、坡峰岭啊、喇叭沟啊、雾灵山啊，这些是赏红叶景点哈，包括什么古北水镇啊、四季花海啊等等，其实很多很多，你想40个乡村休闲好去处，有一些大家可能很熟悉的，也有一些可能大家之前并没有涉猎到的。 对，这次呢我们知道这个秋收节啊，也丰收节，原来我们很多区县的都有自己的这个秋收节，从2018年开始它正式变为中国农民丰收节，这也是咱们说从第一个啊从国家层面为农民设立的节日。其实我刚才说了嘛，分享喜悦，这不仅仅是农民们的节日， 当然 也是所有人来庆祝的一个节日。这一次庆祝活动当中，刚才我已经说了啊，是通过30项的北京乡村特色好活动来推荐40个北京乡村休闲好去处来庆祝。那么我们具体来看一看啊，这个北京重点推出的40个北京乡村休闲好去处，这些好去处当中呢，有一些地方啊是金秋时节最好的赏红叶的地点。 我刚刚说了嘛，对，就是雾灵山啊、喇叭沟国家森林公园啊、妙峰山什么都是很棒的红叶就是观赏点。 而且你可以避开集中的人流高峰。那还有一些古道书香小镇啊，古北水镇，还有四季花海小镇，这样各具特色的风情小镇。 是，包括我们提到的采摘园，像这个 天 赋 一农是吧？这是大家很 熟悉 的哈、番茄联合国。 对，还有天赋庄园等等。 对，然后呢，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这个民宿啊，乡村民宿也让大家去体验一下乡村生活，比如说山里寒舍、 山楂小院， 哎，还有这个国奥乡居的长城别院啊，这都是这个民宿，应该是这个升级换代之后啊，大家很多可能还没有感受过，可以去体验一下。节日期间呢，我们知道还有30项的北京乡村特色好活动，它主要包括有北京市第29届的农民艺术节，还有就是房山区的秋收节，以及美丽乡村筑梦有我的大型新闻公益活动等等。 这个活动期间，其实北京市还会通过评选去发布20名京郊农业好把式。 哎，这个很有意思啊！ 对， 听到好把式这个词儿，我们好长时间没听过了，是吧？ 特别接地气儿的，还有30个北京农业好品牌。 这些都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活动之外啊，它还有更多的一些特色的一些形式 评选发布。 啊、 对 对，所以结合刚才我们说到的乡村特色好活动和乡村休闲好去处，还有刚才一提这个京郊农业好把式和北京农业好品牌，一共是4大板块，来呈现务实节俭、喜庆共享的节日氛围，来引导咱们城乡共促乡村振兴，共建美丽乡村，共享美好生活。说了这么多了，这个秋天到底去哪儿玩啊？我们在这个丰收节来临的时候，还有哪些 具体的选择。 咱们因为地方太多了，而且今天刚才咱俩说的这些呢，其实主要是为了让大家感受到说这个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跟咱们每一个听友都是息息相关的， 不管你身处在北京哪一个位置， 对， 都有活动。 今儿就把落脚点放在其中一个好去处。 好，刚才我们在介绍这些活动的时候提到了一个重点的活动啊，是房山区的秋收节。这是刚才和咱们的农民艺术节啊，还有美丽乡村筑梦有我的公益活动是并列在一起的。 是。 那房山区的秋收节为什么我们要重点提到它呢？它有如此的重要性。那么今天我们就为大家请到了我们的专业的嘉宾，我们来欢迎一下来自北京沃联农业文化创意产业园的创始人，也是咱们房山天开花海景区的李雨晴，为大家做更多的介绍。欢迎雨晴。 大家过节好。 哎，这个问候问的特别好。 嗯， 过节好。 对，节日真的是接踵而来，太多了。嗯， 对，这个节日特殊。 雨晴刚才是赶上这个堵车啊，所以他能感受一下在节前大家热闹的这个氛围。 交通的繁忙是。 对，交通的繁忙。 是从房山那边过来啊？ 对，从一线过来。 哎呦， 从园区过来。 听说你们那边其实最近的时间挺忙的呢。 对，我们比较有，我们更节前更有节日气氛，就是我们在忙碌整个秋收节。嗯， 现在准备怎么样了？到底什么样的？ 我们已经差不多一切就绪了，但事实上我们的准备工作已经持续一个多月了。 哇， 对， 很辛苦。但是呢，刚才一提丰收，这就是很高兴的事儿。 对， 喜悦啊，我们要一起来分享一下。刚才说这个房山区的秋收节，为什么房山区秋收节这么重要？我们在新闻稿件里面多次看到它的名字。 对啊，因为今年我们的这个分会场，就是主要的一个分会场就是我们房山区嘛。 北京市的这个主要的几个地方。 对对，主要的两个之一是我们房山区。 哎，刚才我还有一点就是不太明白的，你看我们老在说丰收节是今年确立的一个新的节日啊。 对。 然后我们又说到房山的秋收节，好像秋收节不是第一次提起了，是吧？ 对，是，事实上是，对，我们农民在秋季庆祝丰收，这个是我们几千年留下来的文化传统。 传统的活动。 对对对。那么其实今年呢，我们首届的这个文化节是咱们习大大提出来的，这个丰收节习大大提出来的。那其实每年的秋分这一天就被誉为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活动的节日。 所以这一天呢应该是很重要的一个节点。那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确立这个丰收节之后，对于房山区的这个节庆活动它更有进一步的提升。 对，是，我倒觉得其实一部分是提升，还有一部分是说把我们房山区过去我们努力做的这些好的农业园区农业式活动农业文化更好的展示给市民朋友展示给大家。 我经常在雨晴的这个朋友圈啊，你的社交的平台上看到晒各种的图片。 对， 都是你生长生活的地方。 对， 那个地方房山，你的景区，你附近的这些农庄啊农田啊最近是什么样子，能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吗？ 我真的觉得就是两个字，热闹其实觉得我觉得这个假期大家一定 你附近的这些农庄啊农田啊最近是什么样子，能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吗？ 我真的觉得就是两个字，热闹其实觉得我觉得这个假期大家一定到我们房山去走一走，感受我们浓郁的丰收节的这个丰收这个喜庆的 氛围。 对，氛围。 能问一下，因为秋收节已经很有传统了嘛，在房山今年呢首次提升为叫做丰收节，跟之前的秋收节你觉得最大的不一样在于哪儿？ 哎呀，不一样是这次大家都知道这个。 说得好，说得好。原来啊，可能真的是知道人少是吧？ 就是前期咨询人数就已经有很多了，是吗？ 对，是，就是过去我们每年都在搞但是好像没有大家觉得今年丰收节这么 知名度这么高， 对，这么重要了这样的一个大节， 就是大家都在问。 对对对，都在问。 听说这一段时间去的记者特别特别多，是吧？ 就感觉过去是我们自己的一个节，是我们农民的节日，感觉现在是一个大家的节日 而且我们还看到说这个你看房山的农产品的那个电商平台据说也是在23号那天要上线，所以可能大家会想到说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当然有关系了， 当然有关系， 买东西， 对啊， 你就更方便了。 对，上京西上京上我们叫上房山，现在这个平台叫上房山。对对对，其实是把我们整个房山区的优质农产品对嫁接在线上来，让这个广大的市民朋友们更方便的购买到 就足不出户嘛，就可以尝到最新鲜的那些食材。 对对，就是这样的。而且我们属于北京的农田嘛很近，也就是说它的食物里程很近。 刚才说到这个丰收节的一系列活动，大家可能很关心在那儿到底能够去感受一些什么，或者说我们知道雨晴你那边也在做自己的很多很多事情哈，这样的事业当中可能遇到这个丰收节会有很多的具体的工作要做，最近的时间在忙些什么，给大家来汇报一下你们那边好吗？ 好好好，我觉得我们最多的工作是我们现在最愿意干的，第一个就是把我们的丰收景象展现出来啊，丰收的文化，比如说我们现在各个园区除了这个在展示做自己的这个丰收节啊，然后之外呢还有更多的是我们把丰收的场面丰收文化展现出来，这个很有意思，就比如说我们可以在天开化这个景区里看到大面积的晒秋的场景、 晒秋、 这个真的以前只在课文上听过， 对，就是很漂亮、 对，大概是一个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场面， 它会是一个很，就是我们叫它，我老说这是农业美学的一种体现，就是生产生活里的一种景象，然后呢我们会看到大大的那个簸箕里面装着我们这个季节， 他想说簸箕， 对，簸箕，对，叫簸箕，对，就是那个东西。然后呢，比如说装了我们这个季节成熟的玉米，我们晒的食用菊花，然后我们的柿子、辣椒。成串的吧， 听上去都真的是就是金灿灿的黄澄澄的， 对对对，就是金秋嘛啊、红色和黄色也是我们中国人最喜庆最高贵的颜色， 就是我觉得过去咱们一说这种景象呢，老觉得哎那是画出来的哈、或者说专门装饰出来 的艺术效果， 事实上您提的这个特别特别好，就是这种美学是在农村在咱们的这个乡野大地上是处处可见啊， 对， 是吧， 是的，但其实事实上说我们离田园离田野离田地的确实市民是有些远的， 对，有距离， 所以在这我就特别希望大家能去走一走感受一下这个秋天我们北京郊区的田野氛围，田野文化， 那这个晒秋的这个事儿还得再多了解一下哈、到底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内容， 是这样的，我们除了这个这刚刚说的是我们晒秋的景象，其实它是一种农民的我们的这个农就收获的一个过程，就是你能到处以前在过去我们可以看到在马路边那种晾晒的那这次呢我们把晾晒呢搬到了我们的田园里面去啊，就是说您到那儿了之后呢感受我们的农作物收获的和没收获的，然后还可以拍照啊留影啊甚至可以带走的这是我们视觉感受的这一块的，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体验类的 体验类的 对，就是我们其实给我们的广大这个市民朋友设置了更多可参与的内容比如说在我们天开花海里面就有一个农夫乐园这个农夫乐园呢其实我们是把一个农家院的场景放大放大呢一个农家院可能很小，但我们放大成三个农家院那么大但是我们你在那里可以看到这个磨盘碾的这个玉米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家禽，比如说鹅小羊这些东西小毛驴我们叫它拍照驴，它可能带着红花在那迎接， 拍照驴， 对，我们叫它拍照驴， 这真是去了都成驴友了， 对对 对然后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我们还参与了就是大家能参与的活动，比如说我们觉得现在大家我老说我身边的朋友有农盲症，就是他们就是农盲就是完全对农作物都不认识韭菜这个麦子分不清楚的就很多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呢还有一些叫比如说叫百果尝鲜百菜竞拍这样的项目其实呢就是把我们生活中我们认为是这个不太常见的这些果水果呀作物啊放在那儿去，然后让他们共同参与，比如说他可以我们有一个项目就是叫百果竞猜，就是你蒙上眼睛然后你选择了一个水果吃上一口如果你能答对了它是什么那你就可以拿走一个 我觉得对城市里的人来说用吃来猜要比你直接看它 容易是吧 容易一些对 知道味道 其实也不然我们农业是一个大学科就是会放上一些你可能不常吃到的这是我们现代农业的发展 我倒觉得他们特别善良就是他如果让你真的去看你去全凭视觉这个时候难倒一片 绝对是 对就是我们还是反映我们农民的这个朴实哈厚道 特别好特别好 对对对 所以这一点呢就是让大家能做的什么呢我觉得就六个字吧四体勤五谷分 哎对 对 对四肢勤五谷分对 然后我们还有这个摆菜竞拍，就是大概类似我们过去老是在那个竞拍一些文物啊什么，这个不是这个高档的字画什么的高大上的，但我们自在田园里竞拍蔬菜，但蔬菜可能不是你说的那个芹菜辣椒啊什么的，它可能是一些特色的菜啊，我们不常见的，比如说药食同源的呀，啊比如说这些的啊，那么可能我们其实还是希望大家能感受到我们房山区的现在的这个农作物的这个品种和安全。 嗯， 所以我们很良心，比如说特菜可能市面上15-20块钱一斤，我们现场起拍价就是1块钱啊，就是让大家有乐趣的参与进来，然后把我们的安全这个食品带走，然后你还能参与一下，认识更多的这些作物， 把它变成一个互动的活动了。 哎，对对对对对， 你知道房山这个名字在几年前你就已经开始在年轻人当中流传闻 Fun Hill， 就是 FUN 啊，对 对， 对，所以我听你说完这些活动以后，真的很符合你们的名字， 有意思的， 很充满乐趣， 有意思的地方， 对， 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应该准备这个丰收节的事情呢是特别的忙碌的， 对， 但是呢那边可能你看除了我们刚刚提到天开化海景区之外呢，房山整个的我看所有的这些景区啊包括这些农庄啊都在做相应的工作， 嗯， 我看到里面提到的几点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资料当中显示的，说石渡镇的西河村举办的是水稻文化节，还有以多种时令蔬菜采摘活动为主题的叫百菜总动员 啊， 你听啊，百菜总动员跟你刚才说的那个特别像啊，就让大家认识更多的品种。 对， 还有就是刚才雨晴其实也提到了，咱们有一个叫上大沃连福的 沃连福的，对， 沃连福是吧？叫生态亲子农场。 对，是的。 还要举办一个叫 蜀 国争霸， 红薯的薯吗？ 有意思吗？对，就是。 这个太厉害了，这个是什么样的活动啊？因为我看到有一些咱们最近展示北京各个区的这个丰收节的图片啊，其中有一个图片是说，一个大美女和一个大红薯，你说那大红薯有多大吗？ 啊， 这个大美女抱着那大红薯，就像抱着一个比婴儿还要大的这么一个大红薯、啊。 那这大美女力气不错呀。 他就展示咱们北京的这个农业啊，确实有很多很突出的、很创新的变化。 对，是的， 嗯， 这个我觉得我要说一下，知道吗？就是我们即使我们房山区啊，在农业发展方面这些年的这个休闲和这个生态农业发展的非常的好。 嗯， 为什么好？就是我们不是说有一两个园区可以拿出来，我们是有一批的优秀园区可以拿出来，因此就是才能产生您刚才说的那些园区现在在这个秋季可以呈现给市民那么多好玩的活动。 嗯， 那么其实我作为我们的里面议员吧，我觉得我非常的了解各个园区的活动。 嗯， 就包括您说的我们石渡西河的那个稻作文化园的他们的那个这个稻作丰收节的活动，其实真的和百菜总动员的活动都不是一年搞了。 哦， 而且他们这次作为我们中国农民丰收节房山区秋收节的分会场，分会场活动，那么我们其中有6-7家这样的分会场，那么其实他们以各种不同的农业元素的主题的这种文化园啊，然后这种文化活动，你像石渡里面，在我们房山区最漂亮的一片稻田就在这儿了啊，而且它是在石渡优美的石渡风景区里面，每年还会这个我们种植很多的大稻田景观，比如说各种水稻种出来的这个图案，我记得有一年就种的是我们 Fun Hill 的那个 形状 标志， 对， 好，这样啊，咱们有很多的内容来自房山，一会儿雨晴会一一跟大家做介绍。 如果大家在这个中秋小长假，包括在这个首届农民丰收节，有想要去房山去看一看的朋友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来提问。 对， 因为今天雨晴在嘛，所以有一些更多的细节是可以提前透露给大家的。 哎，对，参与什么活动啊，我们可以跟他了解更详细的一些资讯的情况。 环球旅行家的周末任你游，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闲微度假慢生活，保定国际田园休闲区欢迎您。 一生经常醒目，串一段风云变迁中的大情大义，一动一梁一瓦，构筑一魄铸天踏地般的匠心匠魂。9月29日至10月6日，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样式雷》5度倾力呈现。 哎，猴哥， 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分裂狗、白老虎、白狮子、猫猫狗。 北京野生动物园八小福百年修得中秋聚，只信金岁30天。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美朝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朝 ，Meco。 温都水城带你嗨，大型水上乐园、佛系温泉、豪华客房，还有萌萌哒泰迪熊陪你度过快乐时光。咨询电话8178-9506，8178-1111。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赞扬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0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场，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经过100小时的高速运转，你的活力指数目前仅剩0.0001，请准备关闭心风系统，输入关键词周末，调整至旅行模式， 拨开迷雾，多一点选择，周末任你游。 环球旅行家周末任你游，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今天的周末任你游正当时啊，我们再过2天的时间就会进入到一个新的节日，2018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 也是第一个农民丰收节。 对，这个丰收节期间，到底大家啊，更正好连着中秋嘛，是吧？ 对。 接下来又连着国庆，这个丰收的季节当中，大家有什么样的好去处啊？ 嗯， 你有什么样的计划？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了专业的嘉宾，我们再次来欢迎一下北京沃联福农业文化创意产业园的创始人，也是房山咱们天看花海景区的李雨晴。再次欢迎雨晴。 谢谢大家好。 嗯，雨晴刚才说到这个房山，我们的房山丰收节这一次的这个盛况啊， 有很多很有意思的农作物的一些活动，不管是看的呀、尝的呀，包括大家去体验的， 嗯， 都还挺特别的。 是，雨晴刚才说到的这个地方啊，提到几个地方了、啊，几个景区了，包括一些咱们可能熟悉的名字，天开花海，这是咱们很多朋友一年四季啊都可以去赏景的地方。 对对对。 啊、然后还有你刚才也说到，我们也提到有这个叫 亲子农场、 水稻文化节的地方、是吧？亲子农场、这也是其中一个部分。 对。 然后蜀国争霸的那些，这些地方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分布？它实际上什么样的关系？我们了解一下，都在 韩村河镇吗？还是在房山其他地方？ 哎，我觉得你们问的特别专业，就是其实为什么专业呢？就是我们其实在整个房山区的这次的秋收节的这个长假里面，我们安排了几条路线，就是根据您这样的问题来的啊，就是说到房山了。有哪些地方可以去玩，然后都是怎么走，都在哪里，所以我们设计了几条路线，比如说我们十渡这条沟里面的大家都去过十渡，那么你可以去听开花海，你也可以去的时候去，你也可以回来的时候去，然后呢再去十渡这个稻作文化园去赏稻田美景然后这个可以去钓这个稻田蟹然后可以参与他们的十一月份的秋收，就是收稻子的活动，这个每年都非常热闹的。 对，我们知道农作物它是要分时间的。 对，然后那个时候你也可以去到那儿感受，不光感受这个收稻子，然后你可以感受脱粒，然后带着这个今年的新稻米回家，这个特别有意思。 自己亲自把稻米带回家， 对，这个你晚上蒸的米饭就是对你割的， 我割的，然后我自己亲眼看着它脱了粒儿了， 对， 这个过程对于城市的居民来讲真的是新鲜 太难了 啊， 对，然后呢，您可以回来的时候去我们的那个刚刚说的沃连福农场去感受这个红薯文化，因为秋天这个季节，现在这会儿刚刚是大家就是应季而食的时候，什么花生、红薯、白菜都好了所以你完全可以把它弄回来，这个囤多囤一点，就慢慢吃。 听您这么一提示，就是有一些东西啊，咱们平常不太在意说什么时间吃的什么。应季的东西，你有的时候真不去，你不知道。 因为红薯这种东西它不娇气，它买回去囤着它也不容易坏。你什么时候想吃蒸，拿出来洗一个蒸一个就能吃了。 刚才说到这个线路问题，雨晴，我们看到资料当中是介绍了房山农业之旅推出的六条精品线路，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些地方。 好， 有的您觉得是重点的，您想要跟大家做介绍的、补充的，您随时来，好吧？ 好的， 来，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线路第一个叫做金色丰收采摘油，这个采摘油的线路是这样的，从京港澳高速长阳出口下，沿107国道，沿途有龙泽广阳的葡萄采摘，广阳大地的农耕体验，中天杨森的食用菌采摘，还有鸿运锦鲤的锦鲤观赏，还有奥林垂钓的休闲垂钓。 哇塞，这条线路大概 听起来真是什么都有了， 对，太丰富，这一天能完成吗？一天够呛吧？ 可以的， 可以 啊，对，就你分个上下午，然后你如果觉得可以慢慢游的话，也可以两天对， 沿途住宿都没有问题了， 对， 是吧？ 是， 这个 刚刚要说那个中天杨森啊，就是刚刚两位说到一个好把式的这个词。 好把式，对，农业好把式。 然后中天杨森的这个田带，就是京郊好把式，对，他种菜超级厉害的， 他姓田是吧？ 对，姓田， 田带， 姓田，对，田带。 种菜超级厉害的意思是说存活率或者说产量特别高吗？ 对呀，然后他产种出来的东西好吃，高产。 真的是不一样，每个人种出来的东西是吗？ 你就别说种这个菜、种粮食了啊，就说种花、养花、花草， 对， 人说你是个有缘人， 就他种出来的草莓都是超级大个的啊，对，这很厉害。 哎，这个算是一个丰收的好把式。 去中天杨森找田大爷，专门挑他种的。 太棒了，你雨晴在这儿，咱们就有什么就可以问啊。 全是内幕， 对。 来，继续来说第二条线路。 好， 第二条线路叫农耕文化体验游。 好，这个 刚才那个丰收采摘游不一样。 对。这个有六环路官道出口下去，沿着沿州路 对， 这条路有乐意的蘑菇，草根堂的科普药园，金福盛的蔬菜采摘，中科天利的鲟鱼养殖，还有书评绿圃的亲子体验，还有篓子水生态园的桃采摘。这个季节还有桃。 对，然后我要说这条线路里我最推荐的是篓子水啊，对，我刚刚在朋友圈去，昨天篓子水刚刚举办了他们的丰收节，就是丰收节开幕式，非常的棒。我为什么说，我说觉得这个园区我特别的建议大家带着爸妈去，因为这个园区非常的有特点，就是他们是集体经济，是整个村书记70多岁的村书记和村集体的村支委，然后一块儿做了这个大的生态园，非常的大。然后里面的这个吉祥物是什么呢？是毛驴儿。特别有意思。然后那个昨天我们的那个现场还有驴车，然后这个他们自己养的猪，养了非常多的驴他们也有驴宴这一块，然后现在呢采摘苹果、花生、红薯，这些全部都有，他们的桃子都非常的好 所以你刚才提到说建议带 父母一块儿去。 对，因为他们有一个最大的亮点是他们的食堂，社会主义大食堂是真的是那些大爷们自己没请一个设计师来做的，都是自己做，而且全村民的人动手，是包括墙上的那个泥糊的那个泥、墙纸写的为人民服务的那些 标语， 这个对标语和那个诗词什么的，全部都是他们自己村里面写书法写得好的， 哦， 全部都是自己来， 所以父辈他们应该会非常能够找到共鸣。 有情景， 对，包括他们粮仓都是昨天我看现场做好了，特别的棒， 嗯， 啊，特别棒。 这是集体的力量，集体的智慧。 对对对，到那儿他们能感受，重新感受一下那个年代的那种力量， 真的很棒啊！ 对， 记住这个名字叫娄子水生态园。 对 对对对，这是咱们的农耕文化体验游。 嗯， 那么还有一个。旅游的线路也是咱们房山农业之旅推出的精品线路，叫做绿色生态亲子游。 嗯， 这个呢是从京港澳高速的琉璃河出口下，然后沿着月流路，它有中粮生态谷的智慧农场，有金冠果叶的紫薯采摘， 嗯， 有惠田的食用菊花，有惠新恒泰的水果采摘，以及金利同威的科普体验。 嗯， 这条线路其实当中也提到了很多，大家可能去房山的时候，如果是带着孩子去玩，经常会遇到的名字。 嗯， 刚才说到这个智慧农场，这个中粮智慧农场呢，在这次丰收节当中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对对对对对，那么我们开幕式会在那儿，我们那天丰收节，我们房山区的丰收节在那儿搞。嗯，那么其实在中粮智慧农场是算是一个高大上的一个啊，它主要是展示的是我们现代农业的科技啊等等的这些，但在这条线路里面呢，我还是觉得丰收节一定是跟吃和收获分不开的，所以我同样在这条线路里，我推荐大家去那个。那个金冠果叶，他们家的葡萄简直太好吃了。 哦， 啊，他们家的苹果也超级好吃，但据说今年苹果没有丰收。 哦，所以 对， 有其他品种可以选择。 对，而且他们这个两个创业者，就是这个他们老板啊，非常的有意思啊，是两个专门学这个果树的，非常的肯干。 专业人士， 然后人也特别的好，种出来水果也特别的好，特别厚道良心。 怪不得这个名字就列入到了我们看到的精品线路当中，绿色生态亲子游里面非常醒目的叫金冠果叶的紫薯采摘，它当然它是紫薯是做一个代表。 对， 好，这是第三条线路哈，这篇亲子方面的，接下来线路四是乐享秋收主题游。京昆高速长沟出口下，沿房来路有长沟湿地的这个荷塘垂钓，还有怡景园的蔬菜采摘，张房薰衣草庄园、红酒庄园群，还有张房磨的盘氏，渔夫水产的鲟鱼科普，还有西河道作文化遗产。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刚才雨欣已经提到过稻作这边， 对 对, 对, 对 吧？ 对对对对， 哦，这西河稻作文化遗产，这条线路当中，它定义是乐享秋收主题游。 嗯， 好像这个收获的意味更浓厚一些。 对，更浓厚一些。然后这条线路里，我个人觉得就是每个园区的景色都非常的好。都非常的好。 嗯， 因为本身咱们刚才就说了，说咱们这个京西稻作的这个文化园啊，他们本身就在景区里面，包括磨盘市。这个磨盘市呢，也是在我们房山非常有名的啊。这个对， 这个磨盘市它的名字听起来，我就觉得应该个头或者它的这个样子就肯定是不太一样了哈。 对， 大盘式， 对对对，就是挺大个儿的， 就是两层那个。 对对对，但是我们房山区的这个柿子，我觉得它的这个符号应该是事事如意。 哦， 就是很有。 哎呀，你看人家起这名字， 对 呀， 你吃个柿子，事事如意。 提示大家，这柿子跟螃蟹不能同时吃啊！ 秋天一定要注意， 对，一定要隔着，对，分开吃。 哎，而且柿子好像也不能跟红薯一块吃， 容易 结石。 对，它是产生结石那个可能性会增加。 对对对，是。 好，接下来咱们再来看一看，还有。第五条线路叫秋季景观田园游。 嗯， 这个从六环的梁驼路出口，你下来之后沿梁驼路，这里啊，这条线路当中有飞龙腾达的瓜果采摘，有南关村的垂钓， 嗯， 有慈家坞的月季观赏， 嗯， 有南教水域古村落的民俗体验，还有庄户台梯田的秋季景色观赏，以及蒲洼东村的民宿餐饮。 嗯， 这个雨晴在当中提到这些名字熟悉吗？ 熟悉。我记得我们庄户台当时搞过我们的黄芩采茶节 啊， 采茶 型 的 哈。 我觉得就这个适合两天吧。就是我觉得到房山的这个深山里面去深度游一下， 感受一下那种梯田美景，尤其在这个秋季，我觉得梯田能展现的这种层次感会非常的好， 更慢节奏一些，这条线路。 对对对，是的。 也就是说这个线路相对刚才来说的很多景区的话，它可能更深入一些了。 对对，因为房山区，对，房山区属于浅山山区嘛，它浅山区的这些景观还是不一样的。农田景观。 好，接下来还剩第六条线路哈， 最后一条线路， 农业科普体验游。京港高速窦店出口，你就下出口有这个天开花海的大田艺术。这是刚才 对 雨晴师傅提到了， 就是、自己的地方了， 咱们的地盘。 然后在物联府有亲子体验，这咱们刚也提到过了，包括太华芦村的蔬菜采摘，还有窦店麦田的农事体验，窦店清真寺的民俗活动，绿兴民的陶采摘，百亿农业的餐饮采摘等等。 这些当中。雨晴做一个重点的推荐吧，好吧。 我推荐一下天开花海和农业副农场。是这样，确实因为这次的天开花海呢，它是因为天开花海作为这个景观农业啊，景观农业展现，那么在这里面它的这个地貌也非常丰富的，就是它并不是，它是这个起伏的一个地貌。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花啊，看到 最近开的花是 都是什么花的。 菊花，然后我们的白日草的色带，好多个颜色，然后呢还有我们的非常浪漫的马鞭草，就是紫色的、 就是堪比薰衣草的那个。 对，是的，对的，就是那个。那我们在群山环绕的这样的一片花田里面，然后我们还会看到很多我们刚才说的晒秋啊，然后这些景象，然后挂的这个城这个一簇一簇的这样的玉米，然后一串一串的辣椒啊，然后我们还有一些这个粮食做的画都会现场的、现场有啊。 这是天开花海。 对，然后我们那个蜀国争霸的那个活动，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啊。这个季节呢，挖红薯是特别盛行的一个季节啊。小朋友，你就要看小朋友经常组织秋游就会带回来了。 好挖吗？ 对，好挖，非常好挖。那这个我们这个假期提倡大家带着孩子的老人一块儿去，因为红薯本身就是一个很有营养的这么一个作物啊。 对。 那么大家都知道抗癌非常的好，那么作为我们沃连富农场这一块的这个气候带上面和土壤这一块适合长的这些红薯品种的口感都非常的好，那么罗家峪的红薯有400年多的红薯历史，所以这一块的红薯呢就真的值得一去。那么我们让你把这个红薯挖得更有意思，那么它会有现场很多活动，比如说在红薯田地里面呢我们放了很多的锦袋，这里面会有一些奖品，也许是大冬瓜，也许是大南瓜。您在分得这块这个红薯的时候，可能就会有意外收获。 所以这个意外的收获，加上刚才我们的采摘，这些合起来就是咱们一个丰收的样子。 对， 大家能想象到，在这个丰收节当中，所有的一些景象都将在房山和咱们北京京郊大地上依次的开展。那刚才我们说过了，这些详细的信息呢，如果您想更多的关注，您可以上北京市的农委网站或者是北京美丽乡村的网站来看一看刚才雨晴介绍到和还没有说到的更多的活动。 我们也期待在这样一个首届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可以有更多的听友一起去深入到田间地头，去感受一下丰收的喜悦。 让我们迎接这个节日的到来吧。 感谢雨晴，也感谢各位收听环球旅行家，稍后是住在876，我是袁一， 我是张帆， 明天见。 近日，龙头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有业内人士分析，五粮液此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旺季市场需求导致普五的产能供不应求。那么市场行情究竟如何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是特别的邀请到了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喜酒一级佳酿营销部的副总监胡总来具体的了解一下。胡总你好。 大家好。 哎，胡总，最近我们看到说五粮液暂缓接单了，那您是怎么看的呢？ 从最新的报告数据看啊，五粮液去年实现营业收入是301.87亿元，同比增长22.99%。今年一季度营业收入138.98亿元，净利润约49亿元，并成为保持营收、净利润双双正增长的白酒企业。所以说，你知道的 啊。那通过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嘛，五粮液的销量是稳增长哈，难怪会出现供不应求啊。那胡总，你们最近在这个产品方面有什么新的动作吗？